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7集。有个仆人急匆匆地跑进来，对谢金兰道： 三少爷，夏侯脸爬房子摔了，肩膀上扎上了木刺，方才被人送回府里了。 谢金兰疼得站起来道： 你说什么？ 紧赶慢赶回到秋无院，推开厢房的门，便看到夏侯炼哼哼唧唧地躺在床上，肩膀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绷带，半个身子都被绷带裹着，还有斑斑点点的血迹粘在上面。见他还有哼唧的力气，心安了大半，坐在炕边颇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： 你怎么没把脑壳摔了？看你下次还敢不敢爬乌帆墙。 大夫还没有走，谢金兰转过头仔细询问了大夫夏侯炼的伤势，确认只需静养并无大碍，才让蓝姑姑把大夫引出了门。 亏得管家心善，请了妙善堂的名医来，要不然你这等的身份啊，少爷又不受宠，哪能给你看好大夫啊，必是给你随便包扎几下就完事儿了的，到时候说不准会漏下病根呢。 莲香在一旁道。夏侯炼急着要把自己的见闻告诉谢金兰，没仔细听莲香说话，拼着往前挣了挣，拉住谢金兰的手。莲香斥道： 哎，干什么呢你，当心伤口裂了。 少爷。 夏侯炼说道： 我在外头闲逛的时候，偷听到有几个贼人觊觎家里的财物，似还有谋财害命的意思。你去提醒老爷，让他这几日当心门户。你就是为了偷听这个把自己摔了？ 谢金兰问道。 差不多吧。 谢金兰道。 要偷便偷去，秋无院只有些锅碗瓢盆和纸张书本，左右偷不到咱们这儿。你犯得着为这事儿伤成这样？可我还听见他们动了杀人的念头，我怕老爷出事。 谢金兰打断他道： 死便死了，反正他尸位素餐，只知道吟风弄月，转些无足轻重的虚名，若能把位子让给有本事的人，倒还算积德行善。 莲香哎呦了一声，连忙把门窗关紧道： 哎呦，少爷您可别瞎说呀，当心被别人听见。 夏侯炼无话可说了，半晌有道： 老爷若是没了，你就成了孤儿了。我现在就不是吗？ 谢金兰淡淡地说道。 好像也是啊。 夏侯炼干笑了两声，他的脸白得像张纸，说得累了便闭了眼休息。谢金兰瞧着他，抬手从他脸颊上拂下一根发丝。这家伙是为了他才受伤，谢金兰心里说不出的熨帖，不自觉放柔了嗓音道： 照顾好你自己吧，夏侯炼，我的事不用你操心，我是主子，你是奴才，你只管服侍好我便是，其余的事由我。 夏侯炼过上了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的少爷生活，各门各院关上门就是一方小天地。不说夏侯炼是个伤患，只说有谢金兰纵着，夏侯炼怎么作威作福也没人敢管。于是养伤的这段日子，他简直比正头少爷还少爷。谢金兰没真的不管有人要害谢家的事，他让莲香把这事告诉管家，提醒他小心门户，便关门读书了。料想管家应当会处理这事儿，用不着他们小孩操心。 过了小半个月，伤口结痂的差不多了。 少爷， 夏侯炼整日歪在床上，偶尔跑去谢金兰屋里头骚扰他念书。谢金兰在追月楼练出了闹中取静、任尔东西南北风、我自岿然不动的功夫，对夏侯炼的聒噪充耳不闻。偶有搭理，谢金兰便不露声色地打听夏侯炼从前的生活，把他口中的盗贼和小偷换成刺客，便八九不离十了。夏侯炼的日子听着新奇，久了也十分无聊。世人都以为伽蓝应该是个酒池肉林，刺客们搂着美女，喝着美酒，彻夜高歌，沾过人血的长刀横卧花丛。但其实他们住在一个名字很土的大山里。伽蓝的老大是个老得快要死掉的和尚，守着一座破破烂烂的寺庙，令人闻风丧胆的迦楼罗满大山追着他不省心的儿子，还要闲着脸去隔壁人家淘米下锅。所有的刺客都被种下一种名叫七月半的毒药，每年吃一次解药，否则便会在七月半那天受尽折磨死去。每年大雪封山的时候，刺客们聚集在那座快要塌的寺庙里面，手里捧一杯热茶，听住持念完比老太婆裹脚布还臭还长的经文，然后上报自己的一年的人头，再从饭钵里拿走自己下一年的解药。每年大家看到的面孔都会有些变化，有的人再也回不到大山，尸体像咸鱼一样烂在泥里，没人再提起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位子很快会有别的刺客代替。夏侯炼一直觉得住持每次要念的经文是在超度他们，虽然他每次听到一半就睡着了。娘亲时常不在，他一个人野猴似的在山林间上窜下跳，纵然捣鼓出不少颇具野趣的玩意儿，譬如鸟屎蛋、木吉梨之类的，但一个不小心打着了住在山上的其他刺客，不免被捉住就是一顿打。夏侯炼厚如锅底的皮大概就是这么练出来的。留在山上的刺客并不多，常年守在那儿的只有那个老秃驴，可那个老不死的从来不好好说话，只会咕噜咕噜地念经，有时候调皮的紧了，被段叔捉到庙里佛像底下听他念经，当真是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。更多的时候是夏侯炼一个人躺在林子里发呆，山里的树上的每个鸟巢都被他掏过，每条小溪都被他淌过，山里的生灵都有些灵性，知道这个毛孩子的可怕。他走过的地方鸟兽基本绝迹，于是重山叠着重岭，松涛无尽的翻涌，刺客的小屋空无一人。夏侯炼坐在伽蓝的阶下，听老秃驴无休无止的叽里咕噜，昏昏欲睡，他只好一遍一遍回味迦楼罗给他讲过的故事，一次一次的重游闭着眼也能走到的山林，日子一天又一天。说起来，谢金兰是他第一个朋友。 以日后除了继承他们的手艺在江湖上闯荡，便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了吗？ 谢金兰问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